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，天气会逐渐转晴，北风将增大到4级左右，阵风可达7级，外出要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晴，南转北风1-2级转4级左右，阵风可达7级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3级转1-2级，最低气温10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上都皇宫内，忽必烈从里面走出来，刚坐到椅子上说：“这么早，叫他吧。”玉溪、铁木儿与陈天祥二人进来，忽必烈冷冷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玉溪、铁木儿说：“ 禀皇上，有证据了，三哥的罪证在此。” 玉溪、铁木儿把那用水浸过的奏本递上来，侍卫呈给忽必烈。忽必烈看着诧异地说：“ 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泡在水里了？” 玉溪、铁木儿说：“ 臣求皇上，臣指给您看。” 忽必烈说：“那你起来吧。”玉溪、铁木儿起身来到忽必烈跟前，把那几个字指给忽必烈看，并且念出声道：“ 三哥逼我，江明。” 忽必烈吃了一惊。玉溪、铁木儿说：“ 江明怕被人认出字体，用左手写了字，又怕被三哥害了，暗写了这几个字夹在纸层里。昨夜陈天祥因为熬了3个通宵，实在是又乏又困，趴在书桌上睡着了。送食盒的侍卫进去叫醒时，陈天祥无意中打翻了水杯，把这奏本泡在水中，这几个字便显现出来呀。” 忽必烈拿纸的手微微颤抖着，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：“ 这个奸贼欺我太甚。” 玉溪、铁木儿问：“皇上如何处置这个奸贼？”忽必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 推出去斩首弃尸。” 玉溪、铁木儿遵命，正要往外走，忽必烈又叫住他说：“把他先押到湖边蒙古包中。”湖边的蒙古包里，忽必烈居中而坐，侧下左右坐着安童、玉溪、铁木儿、董文炳、贺仁杰等几十名文武。安童大声地说：“ 把三哥押上来。” 两个军卒押上来五花大绑的三哥，摁跪在地。忽必烈极力压抑着愤怒，异常平静地说：“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三哥最后争辩道： 皇上，臣愿领罪，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逼臣干的。臣为皇上理财富国，受到皇上宠信，他们便嫉妒臣，制造种种借口，非置臣于死地不可。皇上，臣死而无憾，只是这些奸贼不除，皇上当心呐。 忽必烈皱了皱眉，手指着外面的湖说： 你面对着清澈的湖水，拍拍你的心，因为你的这封毒信，我的结发夫人没了，太子重病复发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？你这么歹毒，离间我们骨肉，差点要了我两条人命啊！ 忽必烈气急又悲愤，说不出话来。 三哥低头不语， 忽必烈闭上眼睛，咬牙道： 退出去，斩首弃市。 两军卒向前架起三哥，三哥严厉地说： 且慢。 三哥给忽必烈磕了个头，才站起身来，用戴手铐的手理了一下鬓发，又怒视着百官往外走去。 太子府中，真金躺在床上，病情严重。 贺仁杰、朝伦二人匆匆进来，走到床边。 贺仁杰说：太子，三哥被斩了。 朝伦也说： 是啊，三哥被斩了。 真金平静地以微弱的声音说：知道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处理完三哥的事情，忽必烈显得比以前老了很多，面色憔悴而疲惫。侧下左右有安童、玉溪铁木儿、董文炳、贺仁杰等人。忽必烈还有心事，虽然奸贼三哥已除，朝纲整肃，但是北地海都之乱未清，成为他最大的一块心病，派去的信使还没有回来，不知情形如何。 安童说： 皇上，臣以为还是派一得力将军率援军前去协助博远之事，救出皇子为宜，请皇上三思啊。 董文炳也说：臣也以为派援兵为好。 贺仁杰说：皇上，微臣愿率兵前往，协助皇子和元帅剿灭海都。 安童说： 皇上，臣以为贺将军可以领兵前去。 忽必烈沉思片刻说： 等信使回来后再说吧。各位也该回大都了，做准备，择日启程回大都。 忽必烈时刻牵挂着真金的病情，退朝之后，忽必烈赶忙来看望真金。真金躺在病床之上，忽必烈走进来，真金想挣扎着坐起，忽必烈急忙用手制止，来到床前轻轻地说： 三哥的案件你没有错。 真金眼泪流下来说： 谢父皇。 忽必烈爱抚地说道： 好好养病啊。 说罢转身慢慢走了出去。真金望着父亲的背影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丧歌事件尘埃落定，圆满收官。玉溪铁木尔和陈天祥绷紧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御史台府衙内，玉溪铁木尔正坐在椅子上品着茶，这时陈天祥进来向玉溪铁木尔施礼。玉溪铁木尔笑着站起来还礼道：“ 御史左丞大人。” 陈天祥说：“啊，大人又取消下官。”玉溪铁木尔说：“嘿，这是什么话？ 三哥案件你立了首功，皇上授你为御史台左丞，理所应当嘛。” 陈天祥说：“下官这还不都是大人指点栽培的结果吗？这没有大人，三哥案件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。” 玉溪铁木尔说：“哎，可不要这么说，我非但没受奖赏，反倒受申斥，隐情不报，自作主张，酿成大错，罚俸一年内。” 陈天祥听完赶紧说：“ 啊，这不应该啊。” 玉溪铁木尔说：“ 嘿嘿，我还没说豁出去我的老腰，至今一见你啊就酸痛。” 陈天祥开玩笑地说：“那下官给大人买虎骨丸壮腰健肾吧。” 玉溪铁木尔摆摆手说：“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可知道你们南地人抠门得很。” 陈天祥又问：“大人，那夜里严复他们怎么办？” 玉溪铁木尔又摆摆手说：“哎，别，刚消停啊，缓口气再说，让皇上也消停几天。70多岁的人了，这再说，我这腰也得治一治吧。回到大都后啊，也别着急。哎呦，倒了一个丞相，摇动朝廷，这不是小事啊，都需要松口气儿。有道是文武之道，是吧？一张一弛，绷得太紧，不要弄断了。先做好回大都的准备吧。” 太子府中，真金躺在床上，把贺仁杰叫到床前问道：“ 北地那沙布花和伯彦他们可有消息？” 贺仁杰说：“还没有呢，太子，皇上要移驾回大都呢。” 真金说：“是啊，也该回去了。” 说着坐起来要下床，贺仁杰惊问：“太子，你要做什么？” 真金说：“我要去见父皇。” 贺仁杰说：“太子，你有什么事儿，我去禀告不行吗？” 真金固执地摇了摇头。 皇宫之内，忽必烈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。真金走进来施礼道：“ 给父皇请安。” 忽必烈惊讶地说：“ 哦，你都下床了？” 真金坐在父亲左侧说：“ 父亲，儿臣有两件事情禀报父皇。儿臣在大都时，按父皇谕旨前去江浙督察水军，现在已经打造了3000艘战船，制造了足够20万军马用的兵器和甲胄。” 忽必烈又问：“ 哦，战船可够大，坚固不坚固？” 真金说：“ 够大，也很坚固。江浙行省的军粮等筹备也很充足。” 忽必烈又问：“ 那里的文武百官士气如何？” 真金说：“ 父皇放心，还都可用。忽必烈闻听高兴地说，那我们就可以东征了。真金说，父皇，恕儿臣直言，父皇，那统帅范文虎练水军建造战船都是良将，只是我与那里的一些官员了解范文虎的情况，他们大都认为范文虎为将尚可，为帅不可。他们认为范文虎外表刚强，内心不定。这顺利之时，万般皆可，一旦遭到大变，怕不能坚持。忽必烈又问，持此观点的主要是谁？真金说，新任督军张喜。忽必烈沉思片刻说，他们二人都是固送官员，这在过去是不是有什么隔阂？真金说，据儿臣知，没有，而且张喜为人敦厚，处事练达，是可靠之人。他认为如果真要东征，请皇上换帅。忽必烈摇了摇头说，范文虎在平定东南两广时立过大功，对朝廷是忠心不二，而且多年带水军，颇懂水战，水军将士多是他的旧部，这一次又很努力，换下怕寒了他的众多部属的心呢。真金说，父皇，儿臣以为升范文虎为江浙行省左丞相，以此理由撤销他水军都元帅之职，他本人和部属不会说什么了。忽必烈说，嗨，这种小把戏谁看不明白呀？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。真金又说，父皇，儿臣以为大可不必争日本，一个蛮荒的弹丸小岛，争与不争没有意义，求父皇三思呀。忽必烈不满地说，哼，他两次扣留我友好使臣，就是蔑视我大元，仅凭这一条也有足够理由去征服他，此事你不必再提了。真金说，求父皇容儿臣把话说完。忽必烈不耐烦地说，行了，除了东征之事以外，可以说东征之事我早已下了决心，谁也不能动摇，你退下吧。桑哥已经被推翻，急需一个新的人选来顶替的。安童对玉溪铁木儿说，桑哥的相位空缺，还需给皇上提个人选，玉的人以为谁合适啊？玉溪铁木儿说，安丞相，这事儿你可不要问我，给大汗选理财丞相没有一个善始善终的，他们都懂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道理，但是呢也都重蹈覆辙，这真是奇了怪了。安童笑道，呵呵，是啊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了。这样我提个人选你听听，不呼木如何？玉溪铁木儿认真思索了一会儿说， 安丞相有眼力，这个人老成持重，稳稳当当的啊。安童说，嗨，我也是想了好多人，才学横溢满腹经纶的有，经学致用理财有术的也有，但是二者兼备的人才少啊。如今国家安定，四海宾服，需要一个懂得休养生息、无为而治的丞相啊。左右丞相中我年龄最长，其他几位也不年轻了，不乎木还相对年轻一些。玉溪铁木儿说，是啊，皇上老了，丞相们也老了，是该找个年轻点的丞相了。忽必烈在屋中慢慢走着，真金走了进来说，父皇，请允准孩儿去哈拉和林镇北吧。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，停住脚步，定定地看着真金说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真金说，父皇，儿臣只想去镇守北地，剿灭海都，给国家带来安宁。儿臣每看到父皇为海都之乱久争不进而忧虑之时，心中十分难过，所以替父皇远征北地，彻底剿除海都，除却父王心头大患，仅此而已。忽必烈不悦地说，我已经说过多次，我春秋已高，需要你在我身边监国，你明知故犯，还有你母亲临终之时说的话，我记忆犹新，不必再说了，我允准你留在上都养病，同时就近了解调度北地军事，朝伦正式任你的侍卫长，何仁杰随驾回大都。真金退下，董文炳进来说，皇上，博彦元帅来信，元帅说他正与海都激战，可以近期解了杭爱山之围，救出皇子。元帅对皇上的深斥心悦诚服，承认就是因为轻敌冒进所致。元帅决心这一次一定彻底剿除海都，否则誓不还朝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的步伐，告别所有。